意。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被任命为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团长。然而，在1985年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团长的职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辞去团长职务的马季又去做了什么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继续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一起聊聊马季辞去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后的故事。马季做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后，比以前更加忙碌了，不但要继续相声的创作和表演，同时呢，还要料理团里的各项事务。慢慢的，马季发现团长这个职务越来越分散了自己在相声方面的精力。再加上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相声界开始出现了哼哼唱唱、打打闹闹的胡乱拼凑风气，这让马季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最终，他向领导提出了辞去团长职务的请求，重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创作与表演上，并且有了举办个人专场相声演出大会的想法。马季之所以想组织这样的演出，就是想要让广大的观众听众重新听到真正的相声。那他的愿望能顺利实现吗？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小段《戒烟》，然后红九再和您慢慢说。 孔子啊，有这么一句话，哪句话呢？抽烟容易，戒烟难呐。好嘛，这是孔子说的。 我们邻居那姓孔那小子说的。 那是孔子啊， 我跟他有同感。 是吗？ 抽上烟之后要戒的时候还是确实非常痛苦， 那得下决心有毅力。 哎，就是我就是戒烟的时候，哎呀，痛苦太大了。 怎么了？ 哎呀，真是抓耳挠腮，不知道缺点什么似的。 那你坚持下去不就？ 哎，在家里我倒是能够戒。 怎么呢？ 家里头有一种动力。 什么动力啊？ 我爱人拿着棍儿那盯着呢。你猫那烟卷我就揍你。 还是够厉害的啊。 后来呢，我自己创造了一个叫做精神转移法。 怎么叫精神转移法？ 这好 啊， 烟瘾犯了，不在家待着。 哦， 晚上我上剧场。 哦， 看节目去， 看戏去。 哎，到剧场里头一坐 啊， 两边都写着呢，禁止吸烟。 对，不能抽烟， 是吧？节目再精彩一点 啊， 把这烟瘾那劲儿就给压下去了。 这精神就转移了。 第一次我到剧场去了 啊， 前面节目也精彩 哦， 根本不想抽烟， 这不挺好吗？ 演着演着中间休息10分钟。 哦，剧场中间休息。 哎呀，观众呼呼啦啦都出去了 啊，你呢？ 我坐这儿烟瘾就犯了。 是吗？ 转移转移吧。 啊， 也没节目啊。 哦， 干脆我也出去溜达溜达得了。 也出去了？ 我一出去到了休息室啊。 啊，好家伙，这地方烟雾弥漫。 哦， 啊，这地方不花 钱 收了。咱这边出去， 我一想这不行啊， 啊， 这烟进不了啊。 那怎么？ 下决心，不抽。 对，还得坚持， 就在这环境里锻炼自己， 好， 考验自己的意志。 对， 坚持十分钟，根本没抽烟。 哦，坚持过来了。 哎，铃一响， 你啊， 观众往剧场里头走， 开演了， 我也往里头走吧。 嗯， 一回头，啪， 怎么 也不哪位 啊、 这么长一根烟头扔我脚底下了。 哎呦， 这是诚心考验我呀，这是。啊，你往别处扔不行吗？你非扔我脚底下。啊，看不起我呀？ 嗯， 这毫不客气， 把他踩灭了， 我给捡起来了， 捡起来了， 借机会赶紧抽两口。我连抽好几口，没嘬出烟来， 怎么回事？ 仔细一看，坏了， 怎么呀？ 也不谁那么缺德，把入场券捻成个卷儿， 入场券。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1987年3月，马季相声作品演出会的创作班子正式成立了，马季相声创作上的伙伴以及弟子们纷纷加入其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班子成立仅仅不到两周的时间，一台完整的节目就准备齐全了。除了新创作的笑的探讨老少乐、无名者、婚丧嫁娶等作品之外，马季对于自己原有的经典作品也做了重新的修改。排演这台节目时，正赶上全国政协会议，马季就带着伙伴们给政协委员们做了一次汇报演出，结果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受到了委员们的一致好评。获得肯定之后，马季又准备带着伙伴们搞一次巡回演出，那他们的巡回演出能够受到欢迎吗？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马季相声作品演出会中的经典相声《百吹图》，然后红酒再和您慢慢聊。 吹牛比赛开始。 好， 双方运动员入场。 还有入场式呢？ 嘣嘣嘣嘣嘣嘣， 这什么乐队？ 这是吹管乐伴奏。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好 啊， 我呀， 啊，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那当然了， 哎，对，来， 咱还想破纪录呢。 对对对， 要讲吹牛啊， 啊，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哎，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对对对， 我吹20多年了。 哎，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哎，你可太厉害了。 吹呀，啊， 我告诉你啊， 啊，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我告诉你啊， 啊，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嗯，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啊，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吹啊。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不行了 啊， 开局您就失利了。 好 不行不行啊， 再来再来。 还来吗？ 来 来，咱们换样了。 换什么样？ 咱们绕着吹了。 什么叫绕着吹啊？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哇啊，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 吹牛人全是这样嘛。 开始吧， 来吹吧。 哎呀，马季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啊，不行不行啊，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哎呦，不能那么说啊，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哪里哪里。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您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啊，要地震呐。 好啊，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上回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啊，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好啊，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怎么呢？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后来把您找去了啊，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啊，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啊。吹呀、 不你就说上了。哎，说了一段相声啊，感动的那牛这哭哦，哎呦，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你瞧瞧。哇，这啊，这开闸了， 作用太大了。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哎呀，您那国画也好啊。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那为什么呀？ 怕丢人呢。 像话。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我什么运动员呢？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同飞李宁的根本做不了啊。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说一说。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来来来，哎，别客气别客气。 你看我虽然这么好啊。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练，练过练， 没关系， 不，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翻啊，翻不了， 别客气，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我用嘴给你伴奏， 嘴行吗？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来吧， 非得翻呐，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翻 翻，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豁出去了啊！ 翻跟头啊！ 翻！ 音乐起。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这是翻跟头吗？ 向遗体告别。 你告什么别呀、啊、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啊、追悼会上用的。 是啊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你掌握了， 对不对？哎，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你怎么知道的？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他说什么来着？ 哎呀，说你呀 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你瞧是不是？ 音色非常美，哎，音韵也特别宽。 对对对， 高音唱到黑 C 啊，低音唱到 low D。 是是是。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来 来来，他要给我送回来。来来来，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不不不，唱，我唱任何唱。 啊、这儿没钢琴呢、啊、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啊、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啊、 像话， 我按两下我啊，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你这嘴行吗？ 我这嘴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伴奏 来来来，开始啊，唱 草帽之歌。 哎，草帽歌。 妈妈Do you remember? 是这味儿。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嘣。哭什么你啊？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行行行啊！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我还能吹呢、啊、我吹不过你。 怎么？ 你不愧是吹坛上的新秀。 哦，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啊啊、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嗯、 啊，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 啊 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 再来再来， 还来啊？ 来， 又换样了。 又换什么样了？ 借吹了。 什么叫借吹？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嘿嘿，来吧， 来吹吧。 要讲借吹呀 啊嘿，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等会儿， 你马季呀、 啊？马季，啊，马季来了吗？嗯。马季在哪儿呢？哎，找找，马季也来了。 嘿，好吧、啊，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嗯、你不就是马季吗？嗯 啊，我不是马季， 你是谁呀、啊？ 我不值一提。 你是哪位？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我哪知道啊？ 我是谁呀、啊？ 你，哎呦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哎呀，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啊。哎呀，不行不行啊！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哪？ 你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啊。 哎呀，我赵岩不行， 我马季不行，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哎。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我马季装疯卖傻， 我赵岩不是好人， 我马季， 我赵岩 你 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吹牛 完了吧？又完了吧？ 怎么完了？ 又不行了？ 你甭道气儿 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什么叫啊？海阔天空， 想吹什么吹什么， 散着吹了。 怎么样？ 来吧， 你来吧。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有什么能耐？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 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你有什么能耐呀？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那我能用嘎着窝找矿。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我留什么？告诉你呀， 啊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我烧到67度啊。 我烧94度了。 你不怕烧死啊？ 烧吧。 烧得这厉害呀。 怎么了？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怎么呢？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啊， 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你可太能烧了。 你也够能烧的。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来吧。 吃着吃着坏了 啊，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怎么？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嗯，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怎么？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啊！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咬什么了？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啊！你够得着吗？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像话吗？我告诉你 啊， 我这人少年老成。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我8岁就结婚了。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走吧你们。像话 吗？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是吧？来吧。 我跟你说呀， 啊，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我4岁就驼背了。 我3岁就留胡子了。 我2岁就谢顶了。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没边儿了。 来吧，吹吹呀。赶着吹吗？ 跟你说呀。 说吧。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我2.78米。 我3.69米。 你有那么高吗？ 你有那么高吗？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那你也没我高。 你也没我高。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还是我高。 还是我高。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啊，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我高。 我高。 我头顶蓝天九彩大地，没法再高了。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啊。 嗯，来，嗯，怎么了？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对 了，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百吹图》。马季相声作品演出会从1987年的4月5号开始巡回演出，在为期2个月的行程里，共走了7个省、21个市，演出多达120场，每到一处都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马季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记载道：直到现在，参加相声晚会的人都很怀念那次愉快的合作，大家感到那是纯粹为了相声艺术的合作，那种思想境界，那种其乐融融，是一次没有瑕疵的合作。马季不但通过自己的相声把欢声笑语带到全国各地，他还为相声艺术在海外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关于马季在国外说相声的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为您慢慢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满江演唱的《下一站》。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一站错过了什么？有没有我期待的怦然心动？当风擦肩而过的时候，